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06集，露出破绽。韦山也插口道：“ 大哥，我们也是。” 随州颔首。 后来我按照罗盘的方向去找，结果中途就遇上了袭击。 袭击？ 不止一个人，而且功夫很不错，我应付他们有些吃力，就且战且退，没想到后来误打误撞的能够找到你们。 唐范听罢，看向韦山：“你们也是这样吗？” 是，我们遇到的攻击不少，卢野就是在那时候受伤的，而且周围全部都是士兵，我们根本绕不开。看来出云道长说的阴兵借道是真的，这里确实很邪门。 想想那个时候的情景，他的脸上犹有余悸。他们仿佛被千军万马团团围住，那些历经多年却未曾消散的阴魂萦绕在他们周遭，拼命地向他们攻击。韦山和卢衍心神受到震撼，本来就惶然不安，加上势单力薄，还要一边躲开马匹的踩踏，很快就落了下风。最后还是卢衍拼着全力将他俩带出了包围圈，他也因此受了重伤。袭击你们的人用的是什么兵器？ 不知道，当时太乱了，我们也看不见，只能凭着耳朵去听。不过卢岩受的是刀伤。 唐范又问随州：“那你呢？”“ 有刀也有剑。”“ 没有长枪长矛？”“ 没有。” 十足肯定的答案让唐范陷入了沉思。半晌他摇摇头：“阴兵借道是真，但鬼魂取人性命则未必是真。就像你说的，这其中确实有陷阱。 战场杀敌，为了能够达到远距离的杀伤性效果，一般不会用刀剑这种兵器，而会选择了长兵器，譬如矛、戈、枪、戟。”“ 不错，这正是问题所在。试想一下，假如袭击我们的人真是当年蒙金战场上冤魂不散的阴兵，他们又怎么会用刀和剑呢？看来是有人打算借着阴兵过路伏杀我们。如今看来，这一切确实是早已布置好的，先是风雨大作，电闪雷鸣，而后又是阴兵借道暗示埋伏。李子龙再有能耐，也不可能当真呼风唤雨，顶多只能借助天地之势成事。这阴兵过路估计便是由此而来，而先前的士兵或死或失踪，在此被阻，肯定也与此有关。随州沉默片刻：“ 为今之计，只能静待天亮了。” 天亮之后风雨散去，阵法自然也就不破而解。韦山却还有许多不解之处：“ 若不是阴兵，那袭击的人又会是谁？我们自己都看不见路，他们为何却能看见我们并发起攻击？” 锦衣卫久经训练，本不该如此脆弱，但韦山方才所亲身经历的一切实在太过于匪夷所思。莫说别的，单是唐范口中利用阴兵来布阵就已经闻所未闻。他还记得他在与对方搏斗的时候，因为眼睛看不见，只能用耳朵去听。虽说学武之人耳力必然比寻常人灵敏，可再灵敏也比不上眼睛好用，每次自己都会慢半拍才能反应，但对方的人却好像能在黑暗中看见他们，这才使得韦山与卢衍二人异常被动。这个问题饶是唐范再聪明也解释不了， 他只能摇摇头，实话实说。我也不知道。 我听说过，有些人经过特殊训练，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的。而且，他们未必也就是能看见，有可能只是长期身处黑暗之中，又刻意被培养的，能够于黑暗中反应更加敏捷，听音辨位达到了至高境界，未必就不能将耳朵当成眼睛来使。看来回去之后，北镇府司的训练又可以增加一项了。 韦山懵了，他就是有疑惑，所以问一问而已，怎么就能让镇抚使大人想到增加北镇府司的训练上去的？弟兄们要是知道了，会恨死自己的吧。一想到随州平日层出不穷的操练手段，韦山就禁不住打了个寒颤。话说回来，他也明白，若不是随州的严厉，兴许他们方才就逃不出来了。再想想回去之后，每天在教场上被操弄得死血活来的情景，韦山顿时觉得，刚才那些阴兵其实也没那么可怕了。唉，也不知道汪公他们如何了。 他性情狡诈，必然不会有事的。 唐范无语了，这话乍听上去像是安慰，可再仔细品味，怎么都不像是夸奖。外面的雨势虽然不如唐范他们刚出帐篷时那样大，却一直没有停过。从洞穴里出去，外面一片黑沉沉的，越发阴沉的他们这里温暖富有人气。韦山担忧道， 我们这里亮起火，那些埋伏的人会不会寻迹而来？ 唐范与随州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。事实上，他们别无他法，如果没有这堆火，卢衍和杜归儿两人现在估计不是重伤发烧而死，就是被活活冻死了。而且有了火光，不仅敌人能看见，汪直他们同样也能看见，说不定会过来会合。世上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，在利大于弊的情况下，生火是最好的选择。火烧得很旺，众人身上渐渐暖和起来，湿衣服粘在身上也没有那么难受了。唐范听见杜归儿喃喃呓语着寒渴，便捡了片大点的叶子，走到外头接了点雨水为他喝下，又摸摸对方的额头，想必药效开始起了作用，杜归儿的额头已经不如方才滚烫了，他这才放下心来。今晚忙活了大半夜，又是奔跑又是躲避袭击，连觉都没有睡，唐范早就疲乏得不行。重新坐下来之后，立马就眼皮直打架，连什么时候睡过去的也不知道。再次醒过来时，入眼便是眼前熊熊燃烧着的火堆，唐范不由动了动，发现自己正依偎着随州，对方一只手揽在他的腰上，几乎将他整个人都包入怀中，连他的外衣都不知何时盖在了自己身上。唐范心中有些感动，虽然这个姿势有些别扭，但他怕吵醒随州，也没敢再挪动一下。然而随州本就浅眠，又很警醒，几乎在唐范睁开眼睛的那一刻，他也跟着醒了过来。 不要动，一动衣服就掉下去了。 他不说话还好，一说话唐大人就想起之前在帐篷里发生的一幕，一张俊脸也跟着微微涨红起来，尴尬的不知如何是好。还好火光映着脸，不大看得出来。 什么时辰了？ 他胡乱找了个话题。韦山正蜷缩着睡在火堆的另一侧，另外两名伤患更是人事不知。 你才刚睡了半个时辰不到。 难怪外头还是全然的漆黑。唐范有些失望。然而下一刻，他立马就坐直了身子，随州盖在他身上的外长随之滑落下去。但不单是他，随州也是同样的反应，而且更快，抄起手边的刀站了起来。 那头的维山也醒了过来，三人的视线都落在洞穴外面。雨还在下，但他们关注的自然不会是雨，而是伴随着雨声出现的人影闪动。会是谁？是朋友还是敌人？唐范也站了起来，走到杜圭儿和卢衍身旁。如果等会儿真打了起来，他肯定要看护好这两个人，不能让随州和维山有后顾之忧。但他没注意到自己手里还抓着随州的外长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所有人都屏气凝神，一瞬不瞬地盯着外面。出现在洞口边缘的人影似乎也有所顾忌，他们走到洞口的时候就忽然慢了下来，还鬼鬼祟祟地往里面探看。只看对方露出来的半个脑袋，唐范就道：孟八总。对方呀了一声，将脑袋整个露出来，脸上又惊又喜。 啊，唐大人，隋大人，真是你们啊。 你这算是探的哪门子路啊？要我们是敌人，你早就被发现了吧。 孟存讪讪一笑，搀扶着同伴赶紧进来。唐范他们这才注意到，他搀扶的那个人竟然是出云子。 出云子道长。 听见唐范他们的声音，出云子吃力地抬起头，朝他们勉强笑了笑。他半边衣裳全部染血，被雨水淋湿之后，血色冲淡，又不断地涌出新的，整件浅色道袍看上去十分可恶。众人赶紧上前帮忙，从孟存手中接过出云子，搀扶着他坐下来。 你们也遇袭了？ 孟存苦笑，他也受了不少伤，浑身渗血，不过幸好都是皮外伤，没有那么严重。 是，哈哈，我在路上遇到了出云道长，又看见这里有火光，就赶紧带着他逃了过来。方才我还隐约听见汪公他们的怒骂声，只怕如今他们的境遇比我们还要糟糕。我们一走，那些阴兵肯定全冲着他们去了。大人，请快去救汪公他们吧。 汤范与随州相视一眼，后者问： 你确定他们还深陷包围？ 是，原本围攻我们的人更多，是汪公帮我们分担了一部分的压力，又让我们先过来报信，我才能带着出云道长逃出来的。 广川， 两人的默契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，许多时候勿需言明也能知晓对方心意。随州略一颔首，看向孟存： 你现在还有一战之力吗？ 孟存毫不犹豫，正色道： 有，属下一定守好这里，死而后已。 随州点了点头，也没耽搁，他叫起维山，二人就朝外面的茫茫夜色里奔去。如今洞穴之内，唐范是不会武功的，出云子和卢衍都受了重伤，杜圭儿也可以忽略不计，只剩下一个孟存，如果有事还能抵挡一下。不过他既然能带着出云子冲出重围，身手想必也不会差到哪里去。 你们方才发现这里有亮光的时候，难道对方没有跟着你们一道过来吗？ 孟存摇头： 没有，那些阴兵的活动范围似乎受限于阵法，只要我们一冲出包围圈，就没有人再追上来了。 不是阴兵 啊？ 那些不是阴兵，只是有人借着阴兵来迷惑我们，趁机夜袭攻击罢了。 难道方才要杀我们的不是鬼而是人？ 所以我很奇怪，为何他们明知道我们跑来这里却不加以追击？ 这怎么可能？当时我明明觉得四周被众多兵马包围着，浑身阴冷的要命，还有那些马蹄声号角声，如果不是阴兵，这些又是从哪里来的？ 唐范便将自己方才的推测与他说了一下。孟存还是有些难以置信，但他又想不出什么话来反驳。 之前死里逃生的经历让他一放松下来，脸上就浮现出疲惫的神色。旁边的出云子早就沉沉睡了过去，唐范见状便对他道，你也歇息一会儿吧。 属下还要守着呢，免得有人冲过来，大人先睡吧。 孟存苦笑摇头，唐范确实是累了，方才刚眯眼不到一个时辰，根本不足以解乏，当下也不与他客气，将随州的外长往身上拉了拉，便合上眼。洞穴里再一次安静下来，方才因为孟存与出云子他们进来，杜贵儿被吵扰了一下，眉头微微蹙起，显得有些不安，嘴里不知道在抑郁什么。卢衍和出云子则由于伤势过重，此时正睡得香，只怕连身边打雷都吵不醒他们了。孟存环顾四周，看了看外面黑沉沉的天色，又转回里面，视线落在了唐范身上。此时的唐范因为冷，已经差不多快要将整个身体都缩进随州那间外场里，饶是这样，他似乎依旧觉得有些冷，睡梦中略显瑟缩，只是身体太过疲累了，所以一直没有醒过来。孟存动了动，将身下一块石头丢往洞外，啪的一声脆响，动静不大，但若是这些人浅眠的话，肯定也会惊醒。不过并没有人醒过来，包括唐范。孟存这才悄无声息地起身朝唐范走去，一边从袖中摸出一把匕首，慢慢地拔出刀刃。以他的身手，绝对有把握在眨眼之间结束对方的性命。孟存露出一丝狞笑，身形一动便要跃起，然而就在此时，唐范却蓦地睁开眼睛，对他笑了笑。你忍了很久了吧？孟存猛地顿住脚步，惊疑不定地盯着他。 你…… 唐范依旧坐在那里没有动，连盖在身上的衣服都没有滑下来。虽然两人之间还隔着几大步的距离，但如果孟存想要杀他，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你很奇怪吗？其实我也有许多疑问，在动手之前，咱们不妨先将这些疑问都解决了。 哼，若你想拖延时间，就打错主意了。他们只要去救王直，就会一并陷在那里出不来的，不用指望他们回来援手了。 我没打算拖延时间，我也知道，就算大声呼喊，雨声也会阻隔我的声音，压根传不出去。眼下洞穴里的几人，除了唐范之外，根本没有一个完好的，就算是唐范，也只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书生，对孟存完全造成不了什么威胁。孟存揣度了一下形势，将手中举着的匕首微微放了下来。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 唐范点头，笑容令人如沐春风。你说， 你方才为何装睡？ 因为我觉得你值得怀疑。 我自认为没有露出什么破绽。 他的语调很自信，与先前对唐范与随州极尽奉承截然不同，感觉像是完全换了个人。而唐范更愿意相信，这才是孟存本来的面目。能够挺直腰杆，当然谁也不愿意屈居人下。